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 别麻烦了，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1月19号，好莱坞动画电影《公牛历险记》在国内上映，这也是2018年开年以来上映的第一部进口的动画影片。随着中小学生寒假的到来，我发现最近电影院里啊，孩子们的身影是变多了不少。回顾往年呢，有几部成系列的国产动画电影可以说是寒假的常客，比如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、《巴啦啦小魔仙》、《洛克王国》、《麦兜》等等。不过到了今年呢，刚才说到的这几部系列动画片都没有什么消息了，唯一定档的是一个首脸，就是大年初一上映的《熊出没变形记》。我们回顾2017年，也许会发现去年的国产动画片的产量也是有所下降的，国产动画片似乎在创作和营销上都进入了一个瓶颈期。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动画电影的创作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咱们先从这部新片《公牛历险记》开始介绍吧。有人说这可能会是一部被平庸的艺名耽误了票房的好电影，它是由一手打造过《冰川时代》《里约大冒险》系列的原班人马蓝天工作室创作的。而这个蓝天工作室呢，正是和皮克斯、梦工厂齐名的好莱坞三大动画工作室之一。《公牛历险记》在今年的金球奖上也是和《寻梦环游记》一起获得了最佳动画长片的提名，在全球权威的电影指南网烂番茄上也有 82% 的好评度。《公牛历险记》的故事发生在西班牙，它改编自美国小说家罗曼·里夫1936年写的一个童话故事，叫《爱花的牛》。早在1938年，迪士尼就曾经将这个故事改编成了动画短片。出生在西班牙一户花农家里的公牛费迪南德，不喜欢争强好胜、逞能耍威风，而是偏爱鲜花的芳香和青草的清香。可是世事常常难遂人愿，费迪南德在集市上因为一块红布偶然露出了本性，阴差阳错地被抓走，来到了斗牛训练场，不得不施展自己的决斗本领。而费迪南德没有向命运屈服，他带领公牛们开启了大逃亡，为了回到家乡，踏上了艰难的冒险之旅。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，典型的好莱坞合家欢类型。不过就是这样一部看似简单的动画片，又给很多观众带来了惊喜。它有着疯狂动物城市的想象力，也有着寻梦环游记的温暖力和正能量。有网友就说，第一次觉得电影院里都是孩子看电影是一件如此开心的事情，感觉自己也就一秒钟变成了孩子，开心地过完了两个小时。喜欢这种欢乐又暖心的动画片，看完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美好了。还有不少观众在看完这部动画片之后萌生了想去西班牙旅游的念头。这虽然是一部动画片，但是影片的制作团队为了还原西班牙风情，也是亲自去西班牙进行了采风。影片中各种场景的布置都做了最大限度的还原，动物们跳起了西班牙的传统舞蹈弗拉明戈，影片中还出现了马德里著名的斗牛场，以及西班牙小城独有的鲜花节等等，简直就像是一部西班牙的旅游宣传片了。不过我们刚才说到这些啊，可能还是吸引成人或者普通观众的一些亮点，那对于孩子和孩子家长们来说，这部电影又有着不同的意义。有家长说，《 公牛历险记这部电影特别适合给有一点暴力倾向的熊孩子们看。影片中的公牛费迪南德在暴力和善良宽容中选择了后者，是因为他自己心中有爱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呢，是来自他父亲的熏陶，因为他的父亲就生性平和，虽然很有力量，却从来不欺负人。所以说呢，减少孩子暴力行为的重要方式就是给孩子更多的爱。家庭的影响对于孩子来说肯定是第一位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田阳。今天呢，我们是从一部好莱坞的动画电影《公牛历险记》开始聊起。不少观众会发现，最近的电影院线里，中国国产的动画电影好像不是那么多见了。前段时间倒是有一部国产动画叫做《大世界》，它也是在去年的金马奖上斩获了最佳动画长片桂冠的一部电影，还入围了柏林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。这可是动画电影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极少见到的履历了。在口碑方面，国内的几大影评网站给《大世界》的分数也都不低，但是呢，这部影片的票房成绩却只有200多万，确实是挺低的了。《大世界》是来自独立动画导演刘健的作品，故事大概讲的是因为一厢不义之财而引发的血案，黑色幽默的冷峻风格表现了人生错位、命运无常，当代社会里的各色现实问题都被放在了大银幕上。据说这位导演刘健，他可不能说只是导演了，因为他几乎包揽了这部片子的所有工作，从编剧、划分镜头、手绘动画、上色、描线到数字合成、剪辑、海报设计等等，几乎可以说都是凭借自己一个人耗时3年完成了这部拥有800多个镜头的动画长片。不过影片上映之后，有不少观众却给出了这样的反应：这么一个现实题材的故事，为什么非要做成动画片呢？影片的制作人也对媒体解释过，为什么要用动画形式，是因为单纯讲这样一个故事，它就变得非常简单了，但演变成动画的话，导演可以非常精准地去实现它的风格，而且这个风格里面是带着信息量和情绪的。其实从咱们国内的动画市场来看，目前应该说还处在低幼到青少年过渡的时期。您看，无论是迪士尼、皮克斯的《合家欢》影片，还是《你的名字》这样的日本漫画改编作品，这些获得了商业成功的动画片，他们的目标观众还是青少年为主的。而类似《大世界》这种更加成人向或者说硬核一点的动画作品，即便是在动漫文化深厚的日本，也很难取得现象级的成功，更不用说在国内了。事实上，动画片的创作需要长时间的行业积淀，并不是请一家国际顶尖的特效团队就能解决问题的。另外，观众的日趋成熟也对动画作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咱们以低幼动画片的代表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来做个例子。这个系列的第一部是在2009年上映的，之后每一年都坚持和儿童观众见面，但是2016年开始，这个系列就没有续作了。我们说好莱坞动画片的合家欢类型可以成功，是因为它对大人和孩子都同样具有吸引力，而咱们的低幼片呢，家长呢是根本不可能有兴趣的，有的连孩子都不喜欢。大世界的制片人也说了，大家还停留在我们要去模仿好莱坞迪士尼这个阶段，但其实我们和国外的差距不光是在动画制作层面的基础，还包括他们编剧的技巧都是非常强的。像日本动漫，他们跟日本的文化是紧密相关的，但我们去模仿做出来总觉得很怪。看来国产动画电影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学习来进步，咱们作为观众也给他们留一点动力，一点压力，一点耐心吧。 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。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风还是风潮，是风物，是风景，是风格，是风范，是风度。风从哪里来？你一定想知道。 这里依然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正在播出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今天我们聊的是动画片，那说起动画，大家脑海里冒出来的第一个人名会是谁呢？回答迪士尼的，那可不是一个人啊。要论单独的动画创作者，我想宫崎骏这个名字应该是大家都会想到的。说起来，最近几年一提到宫崎骏，新闻标题就会和这个词分不开，就是退休。这位老爷子已经有7次面对媒体宣布自己要退休了，不过每一次又都食言了，复出了。今年宫崎骏老爷子果然没让大家失望，3月份他的最新动画短片《毛毛虫菠萝》就将在东京三鹰之森的吉卜力美术馆上映，而这也是宫崎骏第7次宣布退休之后再次选择回归。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之前他说要退休的事儿哈。第一次呢是在1986年动画片《天空之城》公映，在票房不是很乐观的情况下，宫崎骏向媒体暗示了自己退休的想法。1992年《红猪》拍完，宫崎骏觉得自己太累了，在媒体上公开表示，我想做的事情啊都已经做完了，我的动画也已经完结了。1997年《幽灵公主》又拿下了超高的票房，当时宫崎骏的身体状态不是太好，他又说这是我最后的作品。影迷们呢心想，事不过三呀，那这次我们就信您了。不过到了2001年宫崎骏居然又带来了《千与千寻》，不但红遍全球，还一举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。这次宫崎骏说，这次啊我是真的不干了。而网友们这次内心其实已经是拒绝的了，几乎是不相信了。2004年宫崎骏又完成了新作《哈尔的移动城堡》，这一次他换了说法，他告诉影迷，我已经失去制作动画的热情了。而影迷呢干脆等着他出下一部作品，果然也没等多久，2008年他就带来了《悬崖上的金鱼姬》，这次宫崎骏又宣布，我真的退休了。时间到了2013年，宫崎骏推出了动画长片《起风了》，这一次他跟大家直接道了歉，他说之前啊说过好几次退休，搞得大家都不相信，但是这一次是认真的。这一次宫崎骏退休的决心也是特别大，甚至还一度解散了吉卜力工作室，一个人搬到另一处住所，每天他就喝喝茶，逗逗鸟，过起了一位普通退休老人的生活。可是没有了高强度的工作，突然轻松下来之后，宫崎骏并没有那么开心。他说，我就是个退休的老头，领着退休金，没有人来拜访，无聊的时候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所以在忍了2年之后，他终于还是受不了这份冷清，决定制作这部新片《毛毛虫菠萝》。就在新片消息公布的前几天，宫崎骏刚刚过了他77岁的生日，身体的不适也导致他画画渐渐变得力不从心了。他无奈地说，像之前一样集中精力画到一半，身体就开始僵硬了。而这一次宫崎骏也不得不接受了制作人铃木敏夫的建议，第一次尝试了用电脑来辅助创作。据说在制作过程中，宫崎骏对画师的呈现样片不太满意，而这个时候不和谐的声音也渐渐出现了。有人在背后议论他，自己的意志传达不了，只能说他已经被时代抛弃了。工作室里的气氛越来越沉重，大家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，正好碰上了星球大战的试映会，大家都跑出去了，而宫崎骏一个人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，心里满是失落。但是还没到心血流干的时候， 工作也必须继续，他还是没有放弃。当别人问他坚持的动力是什么的时候，宫崎骏就说，什么都不做不是无聊死了。根据介绍，这一次宫崎骏的回归不仅是带来了动画短片《毛毛虫菠萝》，而且他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下一部长篇动画电影。他的制片人也笑他，要是你画着分镜的时候死去，那电影一定会火的。而宫崎骏回答说，那看来我不死都不行了，不过和什么都不做相比，在制作中死去要好得多。有人就说，咱们平时绝对是特别讨厌出尔反尔的人，但是只有宫崎骏出尔反尔，说话不算数，说退休不退休，咱们不但不讨厌，还开心得很呢。 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风从哪里来？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。刚才我们从动画片聊到了宫崎骏。有人说，宫崎骏的影迷中女性应该是占了很大比例的，而不少女性影迷呢也很好奇，宫崎骏娶的太太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？宫崎骏的妻子名叫太田朱美，是宫崎骏在东映动画公司时候的同事，比他大3岁。那个时候宫崎骏还是个新人，而太田朱美已经是一位优秀的动画制作人，她是公司重点栽培的对象，大家都认为她比宫崎骏更有前途。1958年的《白蛇传》、1960年的《西游记》等著名动画，太田朱美都参与了制作。而多年之后，宫崎骏创办吉卜力工作室，他也是竭力辅佐工作。他自己也说，画画的话，我比宫崎骏更厉害。1965年10月，太田朱美披上嫁衣，变成了宫崎朱美。结婚的时候，两个人约定要一起工作下去，但渐渐的，他就成了一个被婚姻耽误的实力派。而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，朱美也不得不退出了职场。她和所有家庭主妇一样，负责洗衣、做饭、打扫卫生、照顾孩子。因为1周7天里，宫崎骏有6天得是半夜才回家。当孩子吵闹的要爸爸的时候，朱美就只好画一张全家福来哄孩子们。和许多天才一样，宫崎骏把他的热情都倾注在了天马行空的作品里。他常常是废寝忘食的坐在桌前画画，而且是常年只吃妻子做的便当，别的都不吃。为了不让丈夫的身体累垮，朱美也是在厨房里忙得打转。当年执画笔的手也在厨房里磨出了茧子。人们说，宫崎骏是在人类狭窄的后脑开了一扇广阔的天窗，让人可以相信梦想的力量。不过我们也可以这么说，宫崎朱美才是给宫崎骏开窗的人，是他让这个执着到有点木讷的男人能够呼吸到亲情的新鲜空气。那今天我们关于动画片和动画电影的创作者就先聊到这里。好，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节目一开始采访一下各位，您家喝的都是什么奶，每个月的花费是多少呢？